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帅有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棒耳边。87.6，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大家好，我叫舒芳，来自朝阳区，我是朝阳区教研中心的一名教研员。我从事阅读推广工作大概有13年，但专职于这一项工作今年已经进入了第5个年头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，书的名字叫《寂静的春天》。我接下来给大家朗诵一段我认为比较触目惊心的一段话。知更鸟的命运由于蚯蚓的作用而与榆树发生了联系，榆树在春天被喷了药，且经常在7月份又喷一次，浓度为前次之半，强力的喷药器对准最高大树木的上上下下，喷出一条有毒的水龙。它不仅直接杀死了要消灭的树皮甲虫，而且杀死了其他昆虫，包括授粉的昆虫和捕食其他昆虫的蜘蛛及甲虫。毒物在树叶和树皮上形成了一层黏而牢的薄膜，雨水也冲不走它。秋天，树叶落下地，堆积成潮湿的一层，并开始慢慢地变为土壤的一部分。在此转变过程中，它们得到了蚯蚓的援助。蚯蚓吃掉了叶子的碎屑，因为榆树叶子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之一。在吃掉叶子的同时，蚯蚓也吞下了杀虫剂，并在他们的体内得到了累积和浓缩。巴克博士发现 DDT 在蚯蚓的消化道、血管、神经和体壁中的沉积物，毫无疑问，一些蚯蚓抵制不住毒剂而死去了，而其他活下来的蚯蚓变成了毒物的生物放大器。春天，当知更鸟飞来时，在此循环中的另一个环节就产生了，只要11条大蚯蚓就可以转送给知更鸟一份 DDT 的致死剂量，而11条蚯蚓对一只鸟来说只是它一天食量的很小一部分，一只鸟几分钟就可以吃掉10到12条蚯蚓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听听藏耳朵》。听听藏耳朵。 藏耳朵，听听听听藏耳朵，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。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，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藏耳朵， 听听藏。 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、 大朋友， 大家 晚上好， 晚上好！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， 有笑话、 故事、 儿歌。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“听听糖耳朵”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。 好了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勤奋、善良、诚实、坚强、有爱。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大家好，我叫朴一涵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。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《小狗阿巴想变羊》的故事。小狗阿巴因为长得丑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家，他只好装扮成美美的小羊进入羊群，想和小羊们做朋友，结果被发现赶出了羊群。后来阿巴不再扮成小羊，用自己汪汪的叫声勇敢地帮小羊们赶走了敌人，成为了小羊们的英雄。勇敢地做自己，才能赢得友谊和尊重。小狗阿巴好样的，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庞雅文为我们写的，是由金波老爷爷审译的。我们要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塔耳朵，下面我们要听的故事是 小狗阿巴想变羊。 在名犬村里面，住着很多很多非常漂亮的小狗。不过这儿也住着一只小狗，不像其他的小狗那么漂亮，有着纯正的血统，漂亮的皮毛。这只小狗啊，长得又瘦又小，身体就像是一根香肠，短短的毛稀稀拉拉的，额头上还有一条疤瘌，又大又丑。别的小狗经常嘲笑它： 喂，你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丑八怪吗？ 你看他头上那个疤，难看死了。 就是啊，就是啊。哎，我们给他起个外号好吗？ 我们叫他什么呢？ 我想是叫阿巴。 因为他头上有条疤。对对对，阿巴阿巴。 阿巴 阿巴。 哎，这么难听的名字，阿巴。可是阿巴就是很丑，就是所有的小狗都不喜欢他。阿巴没有家，也没有朋友，他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到处流浪。困了，他就找个墙角睡一会儿，饿了，他就到垃圾堆里去找些剩菜剩饭吃。阿巴觉得自己很丑，很没有用，怪不得没人喜欢他，就连他自己也不喜欢自己。他只能在梦里才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。不过，阿巴有一件喜欢做的事情，那就是到名狗村附近的绵羊村。这里有一大片一大片的草地，有一群长着毛茸茸的毛的大绵羊。 咩 咩 咩 咩。阿巴总是远远地看着羊儿们吃草做游戏。这些羊啊，喜欢聚在一起，他们相亲相爱，就像一个大家庭。有一天，阿巴在绵羊村的附近发现了一家非常非常古怪的新商店。 哦， 这是什么商店呢？老狐狸的店。哦，这里的颜色实在是太丰富了，这有卖什么的，让我看看。哦，这里什么都有啊。 老狐狸从店里走了出来，看见了丑狗阿巴，他对阿巴说： 跟我来，我知道你需要这个东西。 阿巴跟着老狐狸走进了老狐狸的店。老狐狸把阿巴放进了一个透明的机器里，按下了开关。 不隆不隆不隆不隆不隆滴咚，不隆不隆不隆不隆滴咚，不隆不隆不隆滴咚。啊，我怎么感觉天旋地转的？哎呀，我身上的一根一根的毛也膨胀了起来，我的身体就像要爆炸了一样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快放我出去！ 那个机器呀，把阿巴弄得很奇怪，很头晕，很难受。这是一个超级绵羊变身机。 哎，我想你等一下就能看到效果的啦。 等阿巴从那个机器里出来，哦，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一只小狗了。老狐狸神秘兮兮地对阿巴说： 还有最后一件事儿，也是最重要的事儿啊！来，你需要这台咩咩牌录音机，这里头录着法国绵羊的叫声。你告诉那些笨绵羊，就说你是从法国来的羊，这样他们就不会怀疑你了。 哇，老狐狸用超级绵羊变身机把小狗阿巴变成了一只绵羊，而且他现在有了绵羊叫声的录音机，就可以发出绵羊的叫声了。 来，我帮你把这台录音机藏在你的屁股毛里头啊。 阿巴乖乖地花钱买下了录音机，现在它是一只绵羊了。阿巴带着录音机来到了绵羊群里，他对绵羊们说： 咩，我可以每天跟你们一起吃草做游戏吗？咩， 你的叫声好奇怪呀。 我是一只从法国来的绵羊。 Bonjour。 那就让它留在我们这儿吧。 谢谢咩。 从这以后啊，阿巴就混在了绵羊群里，每天快乐地和羊儿们一起吃草做游戏。 你们的草实在是太好吃了。 欢迎你，欢迎你。 我感觉跟你们天天待在一起我很快乐。 这真是阿巴这一辈子最快乐的一段时间了。他带着这些羊儿们玩各种各样好玩的新游戏，就像小狗们玩的那样。阿巴和羊儿们成了好朋友，他开始有了新发现。 我发现自己很聪明，很幽默，而且充满了活力。我开始越来越喜欢自己了吧。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，老狐狸的店里又去了一位新客人。这位客人会是谁呢？过了几天，有一次当大伙儿一起开心地踢足球的时候，阿巴跳起来去接球。可是当他跳起来的时候，突然录音机从他屁股的毛里掉了出来。啪！那个录音机里发出了一些刺耳的声音，就像羊叫，但是又不像羊叫，这可把那群绵羊们都给吓坏了。 这是什么鬼东西？ 从阿巴的屁股里掉出来的。 是的，是的。 吹一下，阿巴的录音机摔坏了，他就发不出绵羊的叫声了。羊儿们冷冷地看着阿巴。突然，所有的欢乐都变成了愤怒。 他到底是不是一只绵羊啊？ 就是啊，他自己这个声音好像是从这个什么机器里发出来的。你们听，听到了吗？ 你看，他自己不会叫。喂，你是不是绵羊？ 大家都很生气，阿爸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这时候，有一只躲在树后面的羊发出了可怕的笑容。阿巴没有办法，只好伤心地离开了羊群。唉，他觉得都怪自己不小心，才会掉了录音机，被羊儿们赶出来。阿爸好难过呀，他伤心地哭了起来。 我再也没有朋友了，哎，我越来越讨厌自己了。 阿爸伤心地脱下了羊毛外衣。那个录音机噔噔一下子从屁股后面掉了出来。阿巴觉得很奇怪， 这才是我的录音机呀，那刚才是怎么回事呢？不对，一定有人在搞鬼。 阿巴突然明白了，刚才从他屁股后面掉下来的那个咩咩的录音机不是他自己的，因为他自己的录音机还好好的藏在屁股的毛里面。原来呀，这所有的事情都是老狼在捣鬼。他本来打算从老狐狸那儿变成一只羊，混到羊群里去偷吃羊。可是有阿巴这只狗在，他不敢钻进羊群。老狼把阿巴赶走了，他就露出了真面目。 哎呀，肥肥嫩嫩的小羊羔，哈哈，我馋了好久了，来吧，乖乖的，来到我的嘴边吧！ 救命啊！爹，救命！救命啊！ 羊儿们被老狼尖尖的牙齿吓坏了，他们大声地喊着救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有一只狗冲了过来。是阿巴。羊儿们看着朋友们回来了，他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对着老狼大声地叫着。阿巴的声音又大又响又洪亮，他勇敢地挡在羊群的前面，尖利的爪子在地上使劲地磨，手里还挥动着一根绳子。老狼吓坏了，他头也不回地逃走了。 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你们继续玩你们的游戏吧，再见了。 哦，阿巴把老狼赶走了。 是的，是的，他是我们的大英雄。 我们把阿巴扔起来欢呼一下。草原上响着狗的叫声和羊的叫声，阿巴又能快乐地跟羊儿们生活在一起了。这次他再也不用把自己假装成一只绵羊了，他可以当他的一只狗了。他再也不需要咩咩咩的录音机了，因为绵羊们喜欢听到阿巴的叫声，那种汪汪汪的狗叫声就是老狼最害怕的声音了。有了阿巴的保护，羊儿们很安全了。 故事讲完了，听好故事，做好孩子，育好家风。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有一次，爸爸带着呱呱到小姑家去玩，小姑对爸爸说，我教你儿子买东西怎么样呀？嗯，呱呱爸爸点头说，好啊，正好他对钱多钱少没概念呢。小姑又说，哼，那你给我点钱啊，我让他从我这儿买东西怎么样？呱呱爸爸就给了呱呱10块钱。小姑对呱呱说，在小姑家吃什么都得交钱。呱呱问小姑， 饼干多少钱？ 嗯，1元钱。小姑编了一个好算的数。呱呱拿出10块钱给小姑，小姑对呱呱说，嗯，你给我10块，我应该收你1块钱，那我应该找你多少钱呀？聪明的呱呱马上回答， 9元。 就这样，小姑和呱呱进行了 N 多次的模拟。为了检验一下成果，呱呱的爸爸让呱呱去小卖部买一袋饼干。小姑和呱呱的爸爸紧随其后，观察着呱呱。只见呱呱一进店就问老板说， 饼干多少钱？ 2.5元。呱呱听了以后扭头就走，嘴里边还嘀咕着说， 太贵了，小姑家才1元钱。 有一天在语文课上，老师对呱呱说，嗯，呱呱，你用果然这个词，你造个句子。 先吃水果，然后再喝汽水。 不对不对不对，不能把果和然这两个字分开。 老师别急，我还没有说完，整个句子是先吃水果，然后再喝汽水，果然拉肚子了。 呱呱跟着妈妈到乡下外婆家，当她看到外婆家的猪嘴角上都挂满了泡沫，呱呱很奇怪地问妈妈说， 妈妈，怎么那只猪刷完牙不洗脸呀？ 有一次在作文课上，呱呱写了一篇作文，他这样写到他的妈妈， 我的妈妈又矮又高又胖又瘦。 作文的后边，老师的批语是这样的，快拿回去让妈妈看看，我敢打包票，你妈妈不是变形金刚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人大附中朝阳学校的黄逍遥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剪窗花。 剪窗花，小剪刀手中拿，